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新一周的午间放松时刻，欢迎你拿出手机，在微信上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下方打字点歌即可。哎，今天是植树节，我们都在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做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护环境。那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用这些音乐和故事温暖你心中的一片绿洲。好，开场先来听到的是小海螺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徐梦圆双生的合作《藏》。它里面有最后的八句歌词是这么说的，要把想对你说的话都藏在了开头的每一句歌词的第一个字。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小海螺。 晚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两味汤是青梅子的忧伤。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 双人携手把我心有生活，才不是因为你不再可躺，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手带着送你本世纪全堂。 有歌要曾同窗，并不要遗忘，剑下要苍苍，白露呀微霜，我才不是文盲，莫笑我荒唐，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两味汤怪夏日闷热难扛，一方琴键你说想念家乡，屏住了轻轻看看小雪堂。 啦啦啦啦，晚风瑟瑟带着入秋的凉，两味汤是灯会小火的光，中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怒火冲破胸膛，血腥的断肠斟酌着开嗓，她好生漂亮， 双亭白下一看翠丽秋娘，年里你去长花正常，藏住不说最是一味绵长，你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忘了我这冬窗，我也将你忘，你可要听好。 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底部的留言栏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周一我们继续一个小时的温暖陪伴。硕哥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写信来说，要给自己的好朋友苏佳点播一首胡歌的《逍遥叹》。他写信说，初中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迷上了《仙剑奇侠传》这款游戏，玩了无数遍，电视剧也看了好多遍。同学聚会唱歌呢，永远都会有这两首歌曲，一首是六月的雨，一首是逍遥叹。这两首歌还有《仙剑奇侠传》这部电视剧承载了我们的课余时光，那是一段美好又让人怀念的日子。所以正好这个周末苏佳出差来北京看我了，我们一起聊到晚上11点多，再一次和老朋友见面，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穿校服背书包的时候，所以很想给我的好兄弟点播这首《逍遥叹》，也希望他还记得我们的少年模样，希望这首歌能够再一次把我们拉回到校园回忆当中那个翩翩的少年。 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来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花，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南风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此穷，不知金矿终成空，道论人方断，一绝梦方破，路荒一叹，饱览诸迹没人懂，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欢迎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欢迎思琪，欢迎你们来在中午的12点守候这档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不止好音乐，还有伴随歌曲，每个歌曲都会有一段故事和你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心情和感悟。我是思萌，继续我们看看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罗特柯南，他写信说，我跟我这辈子最爱的女孩子在一起了，今天点播一首合唱版本的 Perfect， Ed Sheeran 和 Beyonce， 想送给他，以后呢两个人就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了。我最爱的女孩子，她从来没有想过异地恋，但是为了我，她愿意和我两地相隔，愿意为我付出牺牲。我想借这首歌来谢谢她，明年呢我就会到她的城市去工作啦，余生都是她一个人，我会给她做一辈子的明信片。我们的婚礼上，我会拿着话筒当着所有的人的面为他唱这首歌，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把他的手握在手心再也不松开，让他听到的是在婚礼上演唱这首 Perfect。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lFuture in your eyes. Well,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No, no, no. perfect， 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因为遇到了另外一个人，让生活变得逐渐完美起来。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公众平台上的此时此夜刚刚写信来说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喜欢他喜欢了三年，和他的关系忽远忽近，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分开。我删了他的所有的联系方式，但唯独保留了微博，因为他微博上的动态是最多的，所以我也能在一个人的时候悄悄地通过微博关注他的生活状态、心情变化。半年后的今天周一，刚刚我看到他分享了林忆莲的一首歌，同时还写下了这段话：最单纯的喜欢就是就算你拒绝了我，我对你也没有任何埋怨，但是我不会再靠近了。如果说你有求于我，有事情我会答应，我会帮助你，但是从今往后我会把自己的一份喜欢藏起来，不会再招摇过市，我会努力过得很好，我希望你也是。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想躲在你唇边里，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心的做事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准到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反应。 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来点歌了。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青豆大侠，他这段故事很简单但是又很有趣。他说，我要给我妈妈点播一首他最喜欢的《生如夏花》，十多年过去了，每次听这首歌听两句都能哼出来整首歌的旋律。小时候总是跟妈妈抱怨说能不能不放朴树了，每次都听他放了多少遍了，但是现在呢，一听到朴树，一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起妈妈。青豆大侠点播的《生如夏花》送给妈妈。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一直迷留恋人间，是正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我说不要总是眷恋着从前，望向前方路还远。我们是一只聊天的乘客，看过日出看日落，尽管风雨雷电多蜿蜒曲折，该有的不会错过。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随着时光拂晓而过，我这一站到了挥别，笑着。 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或许下一首就是你专属的情歌。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戏精队长写信来说，要点播一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同时呢，也把这首歌的背后的创作故事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当时方文山是有一段恋情的，在这段恋情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喜欢他，这份爱而不得的感情让那位女生一直很安静地做一名局外人。《仙剑奇侠传》中林月如对于李逍遥的爱好像也是这样，一直很安静，安静的付出，安静的等待，所以方文山写下了这首歌《一直很安静》。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因为看得出来你心里也有一份关于《仙剑奇侠传》的情怀。一直很安静，来自阿桑。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伤人心，原来缘分是用来说。 12:42，欢迎彭胖胖27，还有 Letty 啊，还有刚刚的这位叫做东莹啊，这位他是字母。欢迎这几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直接点击关注之后，在屏幕下方发信息告诉我来点歌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玉丽002，他在公众平台上写信说，昨天晚上看了《单身男女二》，看到2点才睡。三个主人公醉酒之后唱的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比如说王菲的《我愿意》，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还有陶喆的这首《爱很简单》。想想自己的感情经历，这三首歌唱的就是我自己啊。《爱很简单》和《我愿意》是我前几年的一个感情状态，而疯狂而甜蜜的那种回忆，当时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不顾一切的去爱。后来呢，发现感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杯红酒配电影的生活让我有一些孤单，不知道还能不能遇上那个让我不顾一切的人，还能不能让我遇上那个让我重拾对生活信心的人。我向往一家三口的其乐融融，也向往像夫妻一样去超市买菜的那种生活状态。很想给自己点播一首歌，点播陶喆的这首《爱很简单》。我希望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回归到最初的那种简单知足的状态。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 公众平台上的圆圆小妹写信来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彭胖胖先生。今天呢，光照进车窗很暖，广播里面的歌曲换了又换。他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所谓天生一对，从来都不是由上天决定的，而是两个人一起携手走出来的。因为深爱，所以披荆斩棘，无所畏惧，一直相伴走到最后。他要对自己的彭胖胖先生说，领证7周年快乐，余生还长，还请多多的指教。两个人从2011年的3月12号到2018年的3月12号，一起度过了七个春夏秋冬。希望你们以后爱情继续幸福，把这首歌《晴天》送给你的彭胖胖先生。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位朋友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长白山散打王，他在抢到了今天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也是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像孙燕姿的这首歌一样超快感，要让有一种动感的感觉，这种节奏。当然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里跟你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你来点歌，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给我发字打字来留言点歌就可以了。而且明天还有一位过生日的朋友，也欢迎你到这里把祝福送给他。我是思萌，你的故事我的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别害怕不像话，被爱迷惑不上不下。